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娇艳的视线，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夜半和夜有春天，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夜半和夜有春 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通过天猫及汽车之家雪佛兰官方旗舰店成功预订探界者，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 Discover 领先越野大礼包。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国一国二汽车要限行怎么办？上汽大众全系车型最高可享25000元厂家置换补贴以及2年零利率等多重礼遇，小排量车型还可再享购置税优惠，以旧换新就到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销售热线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嘴咒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哭泣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吻？雨点仿似皱着头，在风里痴悄悄。 伴我，并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雨点洗擦我泪痕，在身边悄悄掠过，预告日子以后极痛楚。爱我，像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夜会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哭泣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里谁愿过敏。雨点仿似奏着琴，在风里悄悄伴我，并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望。雨点洗擦我泪痕，在身边悄悄掠过，预告日子以后极痛楚。心中知道今后极无措，

好音乐 FM 九五九第十二届汽车文化节由好音乐 FM 九五九电台、慢生活 FM 八九五电台、加州水郡商业广场联合主办，北京一共享文化传播公司承办，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北京庆阳汇众一汽大众 4S 店、北京上汽风华上汽大众 4S 店、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北京中汽雷郑州日产 4S 店、北京高超荣威名爵 4S 店、北京联正高超现代 4S 店、北京天星行开瑞 4S 店、北京汇成上汽大通 4S 店、北京金明巨阳北汽威旺 4S 店、北京汉清东风悦达起亚 4S 店、北京汉清东南三菱 4S 店、北汽绅宝、北汽新能源房山永超4S 店、北京新兴燕都长安铃木 4S 店、广汽传祺北京长瑞直营 4S 店、北京龙盛骏达宝骏 4S 店协办。活动当天，欢迎各位听友莅临现场并领取精美礼品，详询13521200882。 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非本市户籍人员在涿州购房需开具房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的通知。各有关单位、房地产开发企业、房产经纪机构，按照涿州市政府关于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为确保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我市各房地产主管部门立即将辖区内现有房产登记备案信息全部汇总至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并确保今后登记备案信息及时传递。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即对全市房产登记备案信息进行整合建档，以便于快速有效查询。凡在我市购买商品房含二手房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必须持有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具的房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各开发企业、房产经纪机构在销售商品房含二手房时，必须验证购房者的房产登记查询信息，凭信息查询证明与符合标准的购房者签订购房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出让方一律不得与未持有房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的购房者签订商品房含二手房买卖合同。各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办理住房信贷手续，房地产主管部门不得为其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凡违反上述要求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本通知由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7年3月13号。房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开具流程：第一步，非本市户籍的购房人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如已婚必须提供结婚证原件、复印件到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住建局14号窗口领取并填写承诺书，持承诺书开具涿州市房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以家庭为单位。第二步，购买商品房的购房者持查询证明到预购商品房售楼处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二手房的持查询证明到房产交易部门办理房产过户。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如果我能忍住不哭，假装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停留，直到我能用力微笑？如果我不期待拥抱，好让你放心走得轻巧，你能不能回头，勉为其难对我安慰，不要烦恼。难道爱情虚有其表，还是太认真才输掉？想不开就不想，得不到就不要。谁说分手不曾预料，只要走得慢点就好，不要天荒地老，只要哭到睡着。

声将这漆黑天际再燃亮，你若星罗逝去的歌风里回荡，扑进我的心肠，没有隐藏，为我的恋爱不止一趟有期望，然后失望，我却始终一个模样，实在谁伴我被老天荒，我在寻找可以会的空堂，爱在何方，笑我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为纪念曾经遇上。夜那么长，或间中响往孤身一个去流浪，还是会有我的方向，此起一场，骤眼的相见相识相望更时常，还是感谢有过一刻将我燃亮，但是谁伴我地老天，在寻找可以会的空堂，爱在何方，我笑我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为纪念曾经巧遇上，我在寻找可以会的空堂，爱在何方，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为纪念曾经遇上。 始终黑